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星期四晚嘅学人沙龙。咁啊，好开心啊！除咗有我 Emil、Melissa 同埋嘉豪之外咧，我哋都系有一位新嘅嘉宾主持咧，黄显伟阿 Will 系太极嘅高手啦。今日咧同我哋一齐讲咧就系太极运动医学啊。咁啊，本身我知道 Will 你都系一位物理治疗师。 是啊，我是一位理治療師啦，咁而同時我其實一個武當三峰派十六代嘅傳人嘅，都有個道號嘅，係啦，咁就叫知客，係啦，咁都有分 知客， 係啊，論資排輩嘅都有，係啊，知客夏天個夏， 喂，打唔打得㗎？ 同你打可能未必夠打，因為我哋講嘅唔係對打嘅，即係太極講養生嘅嘛，主要係，係啦，咁我學嘅都係一啲養生，亦都唔同競技武術嗰個部分嘅太極嘅，係啦，咁所以亦都太極嚟講，其實都有分唔同類型咁樣。咁喺臨床上，我做一個物理治療師，梗係將太極融合喺一啲健康啊同埋醫療上面嘅部分啦，就正正係運動醫學個講究嗰樣嘢。 係啊，咁我好希望咧，大家觀眾咧而家睇緊我哋嘅節目嘅時候咧，都可以咧一路睇落去咧，等陣有機會咧睇一睇阿 Will 咧露兩手啊。咁啊，嘉豪喺哲學上啊，當然我哋之前傾過好多偈啦。咁啊，但係對於你嚟講，你覺得太極嚇、啊，你識多少咧？對於太極？ 我哋成日講太極咧，即係好笑，就係話啲人耍太極，即係譬如可能問你嗰樣咧，你係講係第二樣。我而家試下用呢個耍太極嘅方法答你。不過咧，其實如果講太極，我諗我哋好多時候即係我自己咧，就有兩個印象嘅。咁第一個印象就係梗係養生啦，即係譬如可能好多人話可以練氣啊，可以對身體好啲，或者都可以預防一啲即係疾病啦咁樣。咁好多人都會講嘅。咁另外一樣咧，我諗可能咧都係因為大家睇得多，即係武俠小説咧，好多時候咧都會對太極咧，即係頭先講嘅係運動嗰方面。咁頭先阿 Will 你都有講過，有競技呢部分。咁好多時候即係有啲大家上網都知咧，有一啲所謂嘅太極宗師，哎呀又講到自己好好打咁樣。咁但係點知真係同人對打嘅時候咧，可能咧即係兩秒都捱唔到。咁好多時候咧，大家就會對於即係呢個好有爭議性，就係、是、啊太極打唔打得咧？咁呢個都係我嘅問題，我一間都要問一問阿 Will 呢一樣。 是啊，咁啊 ，Melissa 咧，你係一個營養師，咁啊，太極關你咩事啊？太極， 太極咧就係有咧，其實我都有啲客人咧會玩太極嘅。咁分享少少嘅故仔咧，其實最近好得意。咁我就有位可能中年嘅女士，四十零歲啦。咁佢就係咧喺個，因為我哋會做飲食日記噶嘛，見營養師。咁佢就喺上面寫太極。咁之後咧，我個 intern 啦，咁佢就嗰陣喺度話太極啊，其實未必係一個運動嚟嘅。咁我就好有趣同佢講，其實你知唔知咧？不如你睇翻最新個世界衞生組織嘅運動建議，我哋睇，因為佢有個 infographic 嘅，咁就其實係好有趣，好多人唔知咧，佢更新咗噶啦。咁其實佢已經咧喺2020年咧就將太極納入咗咧，針對翻老年人咧嘅運動指引。咁但係就我發現咧，就對於好多後生嘅人嚟講咧，其實都好似唔覺得太極係一個運動，甚至咧冇諗過咧係可能咧已經世衞啦一個外國嘅組織啦，都將佢納入為咧一個運動。咁而佢太極咧，我所知咧，佢就係被世衞納入為咧一個 multi-component physical activity 多元組合型嘅運動，咁就包括咗咧三個元素咧，先可以納入為呢種運動啦，就要有有氧嘅平衡啦，同埋要有力量嘅，咁可以訓練到我哋有個心肺功能啦、肌肉訓練啦，同埋平衡力嘅。 喂，你講到好似你可以教我哋耍太極咁喎。 理論上咧我就識嘅，實際上運動嗰方面嘅功能咧就未必好似阿 Will 咁勁啦。 嗱喺我問即係 Will 關於更加多太極嘅嘢咧，咁我又講下我或者係可能廣大市民點樣去認識太極啦。咁我諗大家認識太極咧，應該通常啊都係去到公園可能跑步啊。是比較早的時候你見到啲公公婆婆耍太極，但是現在呢越耍的人呢就發覺你越耍的人越年輕，即以前可能即六七十歲八十歲都有，跟住去到五十歲四十歲，咁可能大家都注重了呢嗰個嘅健康啦。咁第二樣嘢就係透過電影啦，咁譬如以前有啲電影係笑太極啦，咁本身可能甄子丹媽媽佢都係喺波士頓教太極拳為主，係一個太極宗師嚟嘅。咁李連杰亦都係佢當初喺北京武術學院之前佢都係咧耍太極嘅。咁佢好多時候譬如佢亦都係譬如我哋遲啲可能講張三豐嘅，咁佢個徒弟徒孫張無忌啊，佢亦都係飾演過。咁去到佢有個武術底子嘅時候咧。太極咧，太極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我諗工具咧，去俾大家去了解嗰個中國文化啊，尤其是西方點樣去認識武術啦。咁啊 ，Will 啊，不如講下，即係喺你 認知嘅太極當中，如果人哋叫你喂，你示範一下太極，或者present 一下太極係咩回事，你會點樣去 sell 太極咧？ 頭先我見大家提到嗰幾個角度咧，好整全嘅已經。特別 Melissa 基本上如果講 sell 咧，頭先 Melissa 嗰一段咧就係一個最好嘅 promotion， 因為嗰個宣傳，因為就講出咗太極個特性咧，就係同其他任何運動都好唔同嘅。點解世衞咧咁重點講太極咧？其實佢好特別一樣嘢咧，就係喺哈佛咧醫學院裏面咧，係直頭係將呢一個太極咧呢個運動咧係出咗一個，除咗好多文獻研究之外，出本書嘅。咁就係正正係佢裏面講到咧，就係。太極有一啲好多嘅特性咧，就係好多運動冇嘅。其中一個就係佢講 meditation in motion 咁樣樣，係一個動態嘅冥想嚟嘅。咁你想象下，好多種運動嘅形式咧，都唔會有呢種特性嘅，即係佢可以係一種身心同埋意念上面一個整合嚟嘅。咁正正係完全滿足到我哋講身心靈健康嗰個整全嘅考量，同埋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頭先講係科學上面嘅研究係認同咗佢。另一邊廂就係呢一個。聯合國嗰個教科文組織咧，即係直頭將太極咧就係納咗係一個叫做世界文化遺產咁樣啦。咁就正正係喺嗰個哲學上面，你見文化上面咧，頭先都提到啦，就其實個個都識太極呢樣嘢噶啦。咁源遠流長嘅，而嗰樣嘢其實就係正正係，我覺得係古人咧，即係唔知幾多千年前，即係留落嚟俾我哋一種生活嘅，即係教我哋點樣去用太極去體驗我哋嘅生活嘅一種方法嚟嘅。 係。呢、這個我有好多問題問啊，因為講起即係譬如世衞組織咯，有好多嘢翻譯成英文啦，但係去到一啲招數嘅時候翻譯成英文咧，以前金融小説咧，譬如你降龍十八掌十八招，降龍有悔啊，你點樣去譯咧？嗱，當然而家你上網 check 咧，佢就已經有啲譯名，但係咪官方譯名咧？咁譬如好似有一招我即係孤陋寡聞啦嚇，野馬分鬃啦，咁你點譯咧？係嘛？即係譬如我意思係世衞嗰啲文章係咪應該原本就係中文？有一些專家將它譯做英文的了。 其實我想很多不同的翻譯本，你講得很啱。其實正正是因為中文呢其實很博大精深的。你講夜晚分鐘，或者我哋講太極一些基本的原則，譬如虛靈頂勁，虛靈頂勁已經每一個字有它的特色。 中文我都不明白，我英文我都不明白。 英文很難理解，是不是？英文更難理解。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我發覺外國人去翻譯其實它未完全掌握個精髓嘅，但係喺佢未掌握精髓嘅情況之下咧，已經好似頭先 Melissa 都講啦，即係佢話喺世衞或者我頭先提到嘅哈佛醫學院，佢哋已經知道表面咧都已經知道佢嘅特性，因為佢個模式同其他運動都係嚟得唔一樣咁樣。 係啊，咁我想問下嘉豪即係太極咧，即係同可能制度亦都有關係咧，同平衡有啲關係喎都。 因為其實太極都係源自道家啦咁樣。咁我覺得頭先阿 Will 你講一樣嘢好有趣，就係話，其實咧太極係一種即係動運動嘅冥想咁樣。咁其實我哋睇翻，如果喺西方啦，即係古希臘嘅哲學，咁其實都好著重即係個身體嘅，咁同埋身體嗰個美態嗰樣嘢。咁其實即係好喺太極嚟講，係少有地咧將哲學同埋運動咧係融為一體嘅呢一樣。咁但係你哋啱啱講到咧翻譯呢個問題咧，咁其實我自己一個問題就係話，好多時候我哋用翻我哋即係都叫做由西方嘅醫學，即係我哋嘅背景啦咁樣，咁去睇翻呢一啲可能中國哲學咁濃厚思想嘅，即係甚至要接受一個另外一套嘅人生觀世界觀嘅呢一樣嘢，咁啊其實譬如可能好多時候講太極係講陽氣嘅咁樣，咁我哋成日都講我哋跑步練氣啊咁樣，咁似乎應該唔係同一個概念嚟噶嘛。咁所以我就想問，阿 Will， 你哋當你去武當山學太極嘅時候，咁係咪同一時間都要學埋佢一啲有啲即係哲學課要上嘅咧？ 我絕對係啊，即係佢個文化氛圍咧，因為我真係喺嗰個源流嘅地方啦，武當山嗰度，佢嗰度基本上係好受個道家文化影響嘅。咁包括佢有道家，其實同道教分開啦，嗰個係宗教，但係道家嘅文化就係頭先你所講咧，可能背後咧已經你學。以前我哋可能喺一啲文學上面咧學一啲老莊，裏面所講嘅一啲嘢咧，你發覺喺嗰度咧嘅人咧係體現緊咧你講嗰啲所謂嘅無為啊，即係嗰啲嘅生活嘅 哲學啊嗰啲咁樣。 係啊，完全體會到嘅，即係佢哋嗰個生活模式。所以你見一啲人咧，佢哋譬如我朝早覺得自己五點鐘咧去一個新嘅地方出去咧，以為我特登去晨跑咧去睇日出，以為都。係得我哋會咁樣黐線嘅啫，咁但係原來咧去到咧通即係一啲咧氣場好好嘅地方咧，企滿曬人㗎啦已經，即係佢哋嗰度係啊，亦都係著到比你更古人嘅裝扮。 哇，咁唔得喎，我要再換一換衫喎。 我想問咧，當你喺未學太極嘅時候咧，你感唔感受到所謂氣場呢一樣嘢咧？你啱啱講 好強嘅氣場，即係個氣感咧。以前咧，其實可能聽過，亦都但係冇一個深刻嘅感受。但係去到嗰個地方咧，你感覺到氣場就係真係同個大自然所謂嘅天人合一咧，係著重點樣天人合一到就係因為當我哋練一啲唔同嘅運動形式，譬如體能訓練、跑步，其實你唔係以一個咁嘅修練方法咧，你冇一個機會去連接嘅。咁但係太極係一個動態冥想，就好似大家都聽冥想都會講一啲可能 grounding 啊，點樣同一個大自然泥土嘅接觸嗰啲咧。咁成個太極所講嘅一啲美雷中正啊、虛靈頂勁嗰啲咧，都係將自己人體咧放喺一個位置咧，係同大自然係完全一個暢通通達嘅狀態。咁嗰個通達狀態就係一個你會感受到個氣場咧，係會係同你自己好似喺一啲譬如我哋講站裝嘅時候咧，係會融為一體嘅感覺嘅，有嘅。 咁我想再問一問咧，就係話，咁當你未學太極嘅時候，你未有呢啲概念噶嘛？ 係。 咁你未有呢啲概念，咁其實你係點樣可以同嗰個大自然真正係接觸，或者真係可以感受到氣嗰樣嘢咧？因為我經常好存疑就係話，咦我可能我從一個即係西方嘅文化背景咁嚟成長，咁你同我講嗰啲氣，咁我係理解唔到嘅。咁可能當個師傅一開始叫你練嘅時候，啊你感受下啲氣場，咁你當時咪即係哎呀，究竟我係？你所講的氣場是什麼東西呢？咁樣會不會是很不清楚呢？在初時的時候 你講講，其實我初初去呢，我都是帶著學很多西方體育，我是其實上山下海什麼運動都玩的人的，而亦都是練到一個極致那種的，即譬如我練體能，我熱身呢就200下，即看李小龍的片看得多就200下 leg raise 就當熱身的，咁啊練到好耗損嘅。我初初去到嘅時候咧，就譬如晨跑啦，我一定係耗用鬥狠嘅心態咧，係衝最快嗰個嚟嘅。咁但係其實嗰種喘氣嗰種心肺嗰種刺激咧，個強度令我係唔舒服嘅。講真，係捱出嚟嘅。但係去到嗰個晨跑咧，慢慢咧嗰啲師傅帶住我咧，嗰種修練模式唔同咧，其實咧就變咗咧，你調節咗落嚟咧，你就感覺到原來咧同樣都係跑步，原來當你係用呢一種咁嘅氣感咧，就有唔同嘅。完全一樣的體驗了。 你是幾多歲接觸太極的？ 我是如果再小一點，就真的初中都有接觸，但是深度的時候，我在武當山接觸，我覺得先是一個開始啟蒙來的。那個時候我想是講緊20歲左右。 咁啊，有機會咧，我哋等陣咧，我再同大家解釋一下咧，我點樣認識阿 Will 咧，同埋點樣知道咧佢玩太極啊？因為我覺得咧都幾搞笑啊！咁啊，而家我哋先休息一陣啦，翻嚟咧再同大家講下啦，太極與個人治療。咁啊，因為大家咧即係除咗想認識太極之外咧，就係覺得哇，太極點樣可以咧幫到我哋咧，令到我哋個人咧更加身心舒暢，或者令到我哋咧個身心更加平衡。大家唔好走開啦。Hello， 大家好，咁啊，繼續翻到嚟咧，星期四晚嘅學人沙龍啊，今日嘅主題咧就係太極運動醫學啊。咁啊，當然咧都要同大家講一講啦，我點樣認識阿 Will 啦。咁啊，其實都即係係朋友介紹啦。但係點樣發覺佢玩呢個太極咧，其實幾特別嘅，因為一開始認識佢嘅時候咧，佢未係咧物理治療師，嗰陣時咧就係運動醫學系嘅碩士啦。咁啊喺航海學校咧亦都係即係做教師啦。咁有好多嘅細藝嘅，亦都係呢個跑步嘅教練啦。咁有一次咧，我就邀請佢咧，就去教一啲咧，就係朋友啊，一啲學生咧跑步。咁咧，我就同我同事咧，就去 side check。咁啊，嗰陣時咧係月黑風高嘅晚上啦。咁你覺得唔會點樣撞到人啦？就周圍睇下啦。咁啊，點樣落起雨喎？落起雨咧，去到咧嗰個中山紀念公園嗰個嘅球場咧嘅外圍啊，喺個五屋檐之下咧，見到有條友咧喺度耍太極。我唔係見鬼啊嘛，夜晚耍太極，有人夜晚耍太極咁樣。因為我Will 嚟嘅喎，咁我又唔好打招呼，因為佢耍到咧已經好似即係超級殺人嗰啲氣咧，準備出嚟啦。因為耍到一個位，佢太專注啦。你打擾佢，好似咧打擾人哋喺圖書館讀書一樣。咁我就喺度揮手啊，咁樣等佢耍完之後咧，我哋就打招呼。我就係咁樣咧，先知道佢係玩太極嘅，因為之前咧係唔知道佢玩太極㗎嚇。咁啊，好誇張喎！ 好彩嗰陣時我都已經修練咗太極一段日子，咁樣走火按摩啊俾你。 唔係，如果唔係我影低佢，唔知你又做乜？ 係啊，嗰陣時好特別嘅，你就係正正揾我嘅時候，我就係做好多譬如跑步啊嗰陣時咧，我都係長跑啊嗰啲咁樣噶嘛。咁嗰陣時練太極咧，就係一個即係嗰陣時深度嘅。嗰陣時每一晚咧，基本上咧收工咧都係要練一啲太極嘅。你揾到我喺嗰啲地方咧，就因為你揾啱地方啊，你 service 嘅時候，因為嗰個地方咧，我覺得相對喺個都市裏面咧氣場好啲。可以靜下來，真的可以自己靜修的。 哦，講開咧，即係我哋一路都講緊太極啊。咁我哋頭先都講過，我哋對太極嘅認知好多時候就係話，可能朝早跑步見到咧有啲公公婆婆咧好慢咧咁喺度做緊動作。我記得睇過一個訪問李小龍嘅片段咧，咁我主持人咧就問李小龍：咦其實呢啲所謂嘅 Chinese boxing， 咁呢啲中國嘅功夫嗱，喺我哋喺個公園仔度咧見到啲人做得好慢。他哋好像做緊嗰樣嘢咧，就係我哋成日話即係 shadow boxing 打影擊影咁樣，因為喺拳擊裏面有呢樣嘢。佢話其實同一般嘅武術有咩唔同咧？咁其實嗰個問題就係、是、譬如空手道有空手道自己嘅招式啊，跆拳道亦都有啊。咁佢哋去比賽嘅時候咧，計分嘅方式亦都唔同。咁可能泰拳咁又會有爭同埋失啦咁樣，呢啲係可能喺踢拳 kickboxing 冇嘅。咁我想問啦，咁其實太極點樣為真係為之太極咧？係咪即係喐得慢就係太極咧？即係譬如可能，喂，我喐得好慢，但我可能咧係打啲泰拳嘅功夫出嚟，咁似乎唔係太極嚟噶嘛？咁我想問阿 Will， 即係其實太極會唔會有呢、這個即係可能制度化，即係可能比賽裏邊咁點樣為之耍得好咧？或者究竟太極本身係乜嘢嘢咧？作為一個運動， 係啊，你講李小龍嗰段咧，我都有聽過睇過。咁其實太極個形式咧，好多樣化嘅。咁所以頭先你問嗰、那個，其實幾種面向都有嘅。頭先你講嘅競技運動咧，你啱啱可能係一啲大型嘅綜合運動會咧，見到咧係真係一種跳高轉三周跟住落翻地，都係一個太極嘅一個演練。香港仲運動員好叻添，攞曬獎嘅。咁演都好熟啦呢、這個部分。咁喺呢個部分咧，我諗我所習練嗰個太極嘅形式咧，就係跟翻頭先我哋所講咧，太極功修練方法原生咧都係一個養生嘅一個模式嚟嘅，咁但係佢本身咧嘅出現咧，都係大家聽過啲古仔都係講緊咧一隻雀同一隻條蛇咧喺度個鬥爭，係咁樣去到從嗰個大自然裏面咧去模仿去學嗰個攻防技擊嘅，咁嗰個形式上好特別嘅，佢基本上講同其他嘅武術咧。我都因為李小龍咧係有練詠春同埋截拳道嗰啲去學，咁佢哋講究係咩咧？快狠準就係要擊到對手噶嘛。咁但係後續我見咧太極所講嘅技擊，其實佢存在住每一個動作都有攻防意念嘅。但係佢個攻防意念係咩咧？例如佢係唔會硬碰嘅，佢係所謂嘅四兩撥千斤，借力打力，即係佢係咁嘅概念，同埋係一啲我讓你兩招，所有動作都係一啲先係防。而唔係主攻，咁喺呢啲上面咧，無論同頭先所講嘅一啲武術啦，或者係同其他運動形式咧，都係非常之唔同嘅。特別佢所講究嘅身心同埋個意咧，係三者合一咧，我覺得同任何一啲形式都係有佢嘅好明顯嘅分別嘅。 所以其實太極咧都係屬於一個身心運動，即、就、係、是、mind body exercise。咁好似瑜伽啦、Pilates 啊，咁呢啲等等都係屬於一個身心運動。其實係當初咧有咩令到你咧會去接觸太極啊？即係你啱啱都係講到自己好似係太疲勞。 絕對係啊！正正係一開始我其實我對上山下海任何運動咧都係好濃厚興趣，係做咗痴迷嘅程度嘅。咁所以我都會鑽研每一種運動嘅。但係後續就係俾佢深深吸引住，就係慢慢可能打波就少咗打啦，跑步亦都冇好似以前咁咧，隨時落街十 K 半馬、全馬，跟住因為發覺咧周身都傷嘅。係啦，以前練到好極致啦，你以為好似好 fit， 睇落去好 fit， 但係後續咧發覺原來嗰個 fit 咧係表面形體上 fit 嘅啫，你覺得好似好大隻，但係去到武當去練太極嘅時候咧，我俾佢嗰個係迷住咗，因為佢好唔同。譬如你見到嗰啲人咧，絕對係打得嘅，即係講緊一啲軟硬氣功咧，係可以一碌棍打落去個背脊度咧，即刻斷開嘅。係嗰支棍我仲要 check 過，係真係唔係純粹表演，係真嘅。咁我見佢哋咧個形體上並不是好一啲肌肉好澎湃嗰種狀態嚟嘅。咁但係其實佢哋嘅真係你見佢成個生活模式咧，係用太極做一個主軸咧，係令到佢真係好平穩啊個狀態。譬如情緒咁計咧，我哋香港普遍都係點咧，就比較壓力大嘅。焦慮嘅，咁我自己絕對係嘅，因為自己都係好有幹勁、好有目標嗰種人咧，咁好容易就逼到自己咧太大壓力，頂唔順嗰種狀態。運動我係一個出口嚟嘅，當初係譬如跑步咁樣，遇到啲咩嘢，但係太極俾我感覺仲更加深層，即係齋跑步我發覺都唔得，一跑完嘅時候都係氣餒氣喘嗰種，都係即係點講咧，好似完全係崩潰咗咁樣嘅跑完散曬嗰種。但係太極唔係嘅，你練咧幾耐咧，越練越個狀態就越進入一個好 steady 嘅一個 state， 就係嗰種狀態。頭先你所講咧 ，my body exercise， 佢就好達到嗰樣嘢，係一個全身性，令到你係嗰種身心靈完全係一個最平穩嘅狀態。 我非常之認同啊，因為你都知道我最近練緊跑步。 係咩？ 我發覺跑步咧，有時即係你咧，可能我喺跑步機上面跑啦，咁你可以校個速度噶嘛。咁但係當我咧就去將個速度咧特登刻意校得好快，可能快過我平時可以跑正常平均可以跑嗰個步伐嘅時候咧，咁我發現咧身體唔同嘅之處就係當日可能咧你會係個食慾增加啦，咁你成日都會覺得好飢餓啦，同埋咧嗰個禮拜咧係特別容易攰嘅喎。咁後屘我就係諗翻點解會咁咧，其實係應該係如果配合翻咧一啲係非常之高強度嘅運動嘅時候咧，原來可能我發覺我 recover 嘅時間應該要比我正常做一個可能中強度或者低強度帶氧運動咧，所 recover 嘅時間多啲嘅。咁所以我即係最近啦，我最近咧都特登，因為我覺得我工作壓力太大啦，咁所以我就刻意將我嗰個運動嘅強度減弱翻少少啦，咁都有幫助嘅。咁所以有時就同埋咧喺臨床上都見到好多都市人啦，佢哋就會以為啦，可能壓力大就去做運動啦。咁但係咧有時咧就係運動嘅種類咧有好多，即係正如我想講，我所講啦，高強度嘅運動啦，有啲女仔咧係做完高強度運動嘅之後咧，咁可能佢嗰、那個未必係真係會達到一個身心平衡嘅。 嗯，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又有啲嘢講啦，因為市面上咧好多個教練啦，呢樣嘢我好直接咁講就係話啊，你做啦，你慣咗得啦，係啊，你慣咗就得，你做得多，咁你會唔會最尾有壓力喺啲骨度咧、肌肉度咧，令到你受傷咧，咁絕對會嘅喎。咁你做得太多物極邊反，呢個亦都係太極嘅其中一個道理。譬如喺命理上面咧，金木水火土嘅五行咧，其實最好就係要任何嘢係平衡。咁你信講到 mind body 啦 ，meditation。咁譬如啱啱阿 Will 講，我哋有幹勁嘅，有幹勁有推進嘅時候咧，可能就會有少少焦慮 anxiety 喎。咁但係可能同時間呢種焦慮咧，就會令到你衝得更加勁。咁所以譬如你可能係見到世界級嘅球星啦，佢有焦慮，但佢冇同你講，因為佢克服咗。而你見到佢成功嗰面，就冇見到佢咧平時點樣去抗壓啊、抗抑啊嗰方面嘅。咁所以譬如可能我自己講啊，meditation 深呼吸好緊要，因為喺都市比較忙嘅時候咧，原來大家係好多時候唔記得點用鼻呼吸喎。因為醫生都講過鼻，你有好多嘅嘢係可以隔住啲污糟嘢啦。咁但係用口嘅時候咧，你好多時候將啲污糟嘢咧好似食咗落肚、吞咗落肚咁樣。咁呢樣嘢咧就係話大家要多啲留意自己嘅身體。咁個自己嘅身體個平衡就係會唔會平時太忙咧？ 不過講開呢一個即係訓練同埋即係話，物極必反呢一樣嘢，即係都係太極嘅其中一個即係主要嘅嘅哲學嚟啦。咁我就想問阿 Will。咁你自己一路練太極啊，你有冇遇到一啲樽頸位咧？因為你可能一練你都想練好啲噶嘛，咁但係有時可能練好啲，你會點樣去？可能有啲特訓咯，我唔知啦，即係可能會太極會有啲特訓，或者其實呢一啲可能好心急嘅，其實係同太極佢本身嗰個精神係相違背嘅。 會啊！我覺得咧個修練上面咧，我起碼超過十年啦，已經即係而家一路咧對太極嘅理解咧係個好似一個文學作品咁咧，越嚟越領悟更加深嘅，同埋自己人生嘅階段進入唔同階段咧，都會有啲新嘅體會嘅。譬如頭先都講到就話，究竟太極係咪一個即係一個身心運動啦？咁而亦都係點樣去調節自己咧？啱啱你都問到係個形式上咧，佢係點樣咧？係咪淨係慢就係咧？其實唔係嘅，太極可以快嘅。如果真係要技擊嘅時候咧，即係我知兩位咧都係打 boxing 嘅人啦。如果你真係一拳快埋嚟咧，我都係會用快嘅模式，但係我會係一種叫做即係唔直接硬碰。點樣去四兩撥千斤咧？啲動作上面有呢個元素嘅，係可以快打嘅。譬如我咧以前係純粹諗住當係一個好似瑜伽放鬆嘅一個形式，但係而家我修練唔係。有陣時我個人覺得個人咧太攰咧。嘅時候咧，我反而係會快打太極去令到自己咧，好似 boost up 自己嘅，係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嘅。即係佢嘅形式唔拘泥於一定係慢，係啦。咁但係佢背後都仍然係體現緊嗰個勉強啦，了解自己身體嘅狀況啦。特別係你講咧，頭先呼吸嗰部分都係太極一個關鍵嚟嘅。咁我知道有啲運動咧，瑜伽可能都著重嘅。咁其實個深呼吸，我哋講嘅腹式呼吸或者丹田呼吸。頭先你提到嘅金木水火土點樣氣聚丹田咧，係喺太極每一招裡面咧，都會講究個呼與吸點樣去通達到去到聚氣啦。而嗰個部分咧，如果用科學嘅角度去講咧，其實我哋嘅嗅覺神經好特別嘅，呢一條神經係直通大腦嘅。而個直通大腦咧，就係直接咧係同我哋海馬體通同埋一個咧，即係我哋嘅 記憶和情緒有個密切關係的。其實都解釋了一樣嘢，就係當我哋點解會咁著重一啲咁嘅深層呼吸咧，係咁重要咧，因為佢直接調控咗你咧，個人咧係可以咧係更加少咗嗰種焦慮啦，放鬆到落嚟啦。所以你大家會諗翻咧，我哋對啲氣味咧係又會好有一個聯想性嘅。係啊，佢因為直接係真係影響緊你嘅記憶同埋你個情緒個部分，所以點解話太極係一個好好嘅 my body exercise 咧？是就是這個部分。 咁啱我又諗翻起第一 part 我哋講咗幾個字咧，我唔係好明啊。美雷正宗啊， 美雷中正， 美雷中正， 同埋虛靈頂勁係嘛？ 虛靈頂勁，可唔可以講下虛靈頂勁係咩啊？簡單講啊。 中文咧就真係好博大精深嘅，加埋佢哲學嘅背景，其實你睇個字咧，嗰四個字咧，虛同埋勁咧，兩者係走兩個極端。其實就翻去太極嗰、那個，你睇個太極個符號都係一個陰陽。係咪？即係所有都係一個回歸翻一個平衡嘅虛靈頂勁，講緊咧，其實虛咧就係我哋一個好嘅姿勢。其實兩者都係希望咧著重你本身個姿勢一路要維持住一個係基礎嚟嘅，係啦，一個 fundamental 嚟嘅。咁嗰個虛靈頂勁就係話，譬如我哋講個下巴微微內收，眼平視前方，沉肩聚爪，呢啲都係源於個虛靈頂勁。咁嗱，大家知啦，辦公室教一啲防痛症走唔甩，一定係講話要做一個叫做下巴內收嘅動作。但很多時候你都是很用力地內收的嘛，但其實那個很精妙的地方就是虛靈頂勁，就是它是稍稍用少少力，頂勁就是有一股勁就好像一個頭一個圓垂的狀態，即是有些東西好像有少少東西吊住了你這樣，那是剛才我說的那些是恰到好處的，那跟你那個很用力不同的，那而這個是直接影響緊，如果我很用力肌肉收緊咧，會點啊？緊張咯， 緊張。 但如果我用呢種虛靈頂嘅方法去同樣做到一個咁嘅動作咧，其實就會係放鬆，但係又可以做到嗰個效果。咁就係佢個基礎，美雷中正都係咁嘅概念，就係令到你嘅脊椎係一個自然弧度。係， 哇！即係多謝曬 Will 個分享啦。咁啊喺度咧，因為太高深啦，我哋都要先休息一陣，又消化一下。咁我哋咧第三 part 翻嚟咧，再同大家傾下。繼續翻到嚟第三 part 嘅學人沙龍啦，咁啊今日嘅主題咧就係太極運動醫學啦。咁啱啱咧，我哋又講過張無忌啦，又講過李小龍啦，咁啊講過好多太極相關嘅題材啦。咁李小龍咧，其實喺70年代做一樣嘢好偉大嘅，就係咧佢本身咧喺三藩市亦都係生活咗一段時間啦。咁啊佢作為華人嚟講咧，佢係好早一代咧，佢英文操控好流利。咁啊因為咁樣樣咧，亦都係令到功夫呢個字咧。是擺咗落去字典度，因為佢宣揚出去，用英文宣揚出去。因為始終咧，而家係國際語言咧，最多人講咧就是英文。咁譬如啱啱 Will 講樣嘢好好嘅就係太極啦，太極好多人咧就覺得淨係老人家玩嘅，淨係可能係華人玩嘅。咁但係當你有 reference 就係用英文或者用一啲世衛組織嘅一啲咧係根據文獻咧去解釋嘅話咧，唔係淨係我哋睇嘅觀眾，可能係醫學界嘅人啊，甚至係一啲病人啊，睇落去會更加。理解和更加明白，咁呢樣嘢咧好緊要。 Weaver 其實咧，即係以我所知啦，啱啱你都係講到有動態冥想啊、深呼吸啦，咁太極當中有好多唔同嘅招式啦。咁其實咧，你可唔可以講解多少少？你係去武當山嘅時候，究竟咧係點樣訓練咧？我諗觀眾都係好想知道，同埋好有興趣。 成個訓練嘅模式咧，都係好每一日都是日日如是咁，等到你係進入一個好融入嗰種生活模式嘅狀態嘅。每一朝早基本上就係一個六點鐘啦，即係喺一個破曉時分咧，就已經開始一個晨跑咁樣啦。咁但係嗰個跑咧就唔係著重好長嘅距離嘅，係啦，咁啊大概跑半個鐘到啦。咁跟住之後就會站裝啦，就揾一個地方氣場好好，就係望住個山，望住個湖景咧，咁啊站裝去聚氣啦，咁就一個當係一個呼吸練習啦，可以話係。跟住之後咧就食一啲青菜啊，即係都基本上係多菜少肉，都冇乜肉添嘅。即係跟住就早課啦，咁早課咧就修練兩個鐘，咁就會做一啲基本功咁啦，譬如有36路腿法咁樣啦，都會有啲腿功嘅。 咁樣呢個係基礎，你冇一個基本嘅肌力咧，你係支撐唔到你做嗰啲站桩嗰啲動作嘅。咁當然仲有一啲伸展動作，如果唔係你都唔會做到一啲好舒張嗰啲動作啦。咁跟住之後咧，中午當然就有作息啦，個作息長嘅，因為要避咗一個，因為我哋同大自然會抗爭噶嘛。咁啊，大自然嚟講，中午係一個非常之曬嘅時間咧，咁我哋避咗佢嘅，咁所以基本上嗰個時間都唔會練功嘅。咁啊休息啦，咁跟住之後去到三點左右咧，就先開始再練功嘅。咁到嘅時又再下午嗰一課咧，就會可能就做翻一啲頭先所講，可能你學一啲，譬如講我哋太極嘅源流嘅十三式，咁或者學二十八式，或者甚至乎有一啲唔同嘅陳忽啊，呢啲唔同嘅一啲牽涉器具嘅一啲嘅套路嘅。咁跟住之後就夜晚食完飯咧，就做夜晚仲有一課嘅。夜晚嗰課多數咧都係可能一啲我哋去了解翻一啲沉澱翻啲道家文化，咁啊將嗰樣嘢，譬如我哋講嗰啲咩四兩撥千斤啊呢啲咧，就喺嗰個時候咧就去體會一下，咁啊反思一下，亦都會做少少一啲我哋講嘅又係一啲氣功嘅，因為氣呢個部分咧其實係貫穿住嘅聚氣呢個部分，所以你見咧早中晚咧都係會有。一啲我哋講嘅站桩功咧，嗰個去練氣嘅部分嘅，嗰個修練個大概係咁嘅模式啦。 但係咪中午即係早中午夜晚咧練個氣功嘅方法都有少少唔同㗎？定係都係同一個氣功？ 都會有唔同嘅，因為其實佢嗰個站桩功嘅聚氣方法其實都好咗一種形式咧，即係好似瑜伽都好多式子㗎嘛。咁佢導引啦，其實係一個導引呼吸嘅導引嘅方式嚟嘅。咁所以頭先你講得啱啦，就係夜晚咧，譬如我哋會比較靜態啲，可能係一啲坐功嘅。即係可能盤膝而坐嗰種狀態咧，即係一啲坐功。咁早上嘅時候咧，咪跑完步咧，咁應該係最朝氣勃勃啦。咁就會做啲站桩功，亦會牽涉一啲未必係太多喐動嘅早上。但係去到咧頭先我所講，可能中間咧，如果都有呢一練咧，就可能加埋一啲少少動功嘅部分，可能有啲肢體嘅配合去導引到呼吸。所以你講得啱嘅啫，唔同時分啦去練咧，個都係調節到係會有少少唔同嘅方法去練個呼吸嘅。 嗯。阿 Will， 你頭先咧講到即係套路呢樣嘢，咁我哋一般人理解即係中國武術，可能咧喺比賽嘅層面咧都係打套路嘅咁樣。咁我理解咧套路咧，即係似乎係一啲外在形式上、招式上嘅嘢。咁我記得咧，即係相信熟悉即係武俠小説嘅觀眾咧，應該都記得咧，即係喺《倚天屠龍記》裏面有其中一幕咧，就係、是、當張無忌應該上去再見翻即係張三豐嘅時候，即係施公。係，應該係個關係。咁咧，當時咧，即係應該係張三豐啱啱領悟完呢、這個喺即係喺個故事裏面咧，領悟完呢個太極拳咧，係當場咧傳授俾張無忌。咁當時即係其他嗰啲人，即係有啲即係張無忌係同張無忌打嗰啲武林高手就話：，咦，點解你喺呢度面前即係 show 你嗰個招式俾我？咁我哋咪知道已經預備咗點樣同你打。咁當時咧，即係張三豐就係咁問張無忌一個問題：，喂，你忘記咗未啊？你忘記咗呢啲招式未啊？咁跟住張無忌未，跟住咁唔得，再嚟多次。直到佢話忘記咗咧，就呢個傳授就完咗。咁我覺得呢個好有趣就係、是，即係其實同一般我哋理解招式嗰樣嘢就係、是，喂套路我就應該要做好個招式。咁你自己作為一個即係練咗太極咁耐嘅人，你對呢個古仔裏面嗰、那個嗰、那個佢形容即係太極嗰個傳授或者太極嗰個精髓，你有啲咩睇法咧？ 嘉宏，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嘅練太極嘅心路歷程啊。因為咧，其實好多人都問，點解你廿歲到嗰陣時咧就開始練太極，跟住去到一種咁沉迷嘅狀態咧，年年都要去武當山嘅。其實我每年年咧去武當山都多我翻鄉下嘅，咁去咗十幾年嘅啦已經。咁正正係我的心路歷程嚟嘅，因為喺個過程頭先講咧，係咪好似張無忌咁？其實我有呢個領悟，所以我先有呢個咁嘅體會。初初我第一次去接觸嘅時候咧，我就帶住好多我自己十八般武藝咁樣啦。因為我就係頭先所講咧，我玩嘅運動咧都好多嘅，上山下都有。我發覺同我所玩嘅任何運動都好唔同，跟住咧我就覺得好特別。跟住我發覺，咦，我用咗我其他運動嘅形式去練呢啲動作，我發覺師傅不斷係話唔係咁發力，個動作唔係咁。咁我覺得好奇怪，因為以前我玩運動唔同運動我都比較快上手啦。咁好似咦，不斷就話你唔啱，就好似你所講啦，即係師公話無忌咁樣，喂，都係未得。咁我有種咁嘅體會嘅，跟住但係我就覺得好特別喎。咁我想去了解係咪就係嗰種要忘記曬所有嘢咧，以一種全新嘅感覺去領略呢個運動咧。咁就正正好似李小龍所講 ，Be water my friends， 係咪啱所講？ 係 就係、是、李小龍當初都有講到咧，就係、是、話你杯水咧，你倒落去唔同嘅器皿裏面咧，倒個茶杯。倒落去一啲唔同嘅載體上面咧，佢都會有唔同嘅形態走出嚟，就好似太極咁。咁我就要將自己咧 empty my mind， 即係要即係好似咧忘記曬所有嘢咧， 跟住先能夠有一個全新嘅一個身體心理同埋嗰個身心靈咧，都一個進入一個新嘅狀態去接受呢個新嘅嘢。咁嗰個影響好大嘅，因為就好似水咁樣咧，就可以水可以有好大嘅衝擊力，但又可以水可以滋潤萬物嗰種狀態。我就感受到呢樣嘢咧，就覺得太極嘅修練過程，我就係有呢種咁嘅體會，就係你忘記曬所有嘢嘅時候咧，我先知道原來我身體點樣去運用。咁嗰個狀態就係正正，我覺得回應翻就係係真係要忘記曬啲嘢咧，用一種新嘅理解去體會呢一種咁樣嘅修練嘅方式。 咁即係所以係唔應該即係好似我哋成日講，即係要不滯於物咁樣，唔可以話太刻意。有時可能話我呢個動作可能我要做到個 100%， 但係有時咧其實反而影響咗嗰個流暢性，因為其實可能要係自然一啲會好一啲。 啊，絕對係啊，因為咧平時我哋學一啲因為初中我接觸太極咧，都有接觸到一啲競技武術嘅太極嘅，咁好著重咧你到唔到位嘅，因為中間係牽涉緊你個位置點為之正確嘅標準啊嘛。但係其實我哋講嘅養生太極咧，喺我武當學嗰啲十三式咧，其實著重嗰個咧係順應自然嘅，咁中間冇一個所謂標準嘅，正正係你係按照住可能你嘅你本身嘅身體個狀況咧，你只能夠做到呢一度，咁就做呢一度，中間都係要令到你個呼吸調適到一個冇話一定要好長嘅呼吸，咁你調到一個好舒服嘅呼吸嘅狀態。所以我去同人分享太極教太極嘅時候咧，都係著重呢一個順應自然嘅模式，就唔係好拘泥於頭先所講咧，必須要做到某一樣嘢。所以呢一樣嘢就變咗相對係老中青都係可以做到嘅。你教一個小朋友，你冇理由叫佢好慢咁同你做咁啊啲動作。係。 咁所以如果當你喺班度，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是一個老人運動嚟嘅。如果你一班30個人或者20個人，但係老中青都有，咁你教咩速度呢？你點教呢？因為好多人都覺得係老人運動，即係大家都覺得慢啊嘛。咁你會點樣去調整嗰個快中慢嘅節奏呢？ 這個係啊，正正係頭先所講咧，快中慢都可以咧，就正正係唔同嘅人咧，你去到咧，你就可以建立咗嗰個模式。即係譬如舉個例，小朋友需要快噶嘛，咁你可以其實當然可以分開三個速度去進行一啲練習都得嘅，亦都可以其實將佢哋咧特登有機地結合埋一齊嘅。咁小朋友快啊嘛，咁你叫佢快地可能好快用力咁去做一啲譬如推手嘅動作，其實一個長者咧可能佢推佢唔喐嘅。咁而對於一個小朋友嚟講，個天性咧就係活潑有能量啊嘛，咁佢會覺得咦好特別喎，點解我用盡力咁剛猛咁有力都推唔喐佢嘅？咁點解嗰個老人家可以咁沉穩，好似生咗根咁樣咧？喺只腳度咧，推腳推唔喐。你見上網啲片咧，當然有啲係好戲劇成分，但係實際上咧，除咗撇除呢個畫面效果咧，都真係啲高手係好沉穩嘅，可以係個即係嗰個你嗰個平穩性咧，係你用盡力都推佢唔喐嘅咁樣。 係一個運動咧，做到好極致嘅時候咧，點都會有受傷嘅，點都會受傷。譬如可能籃球、跑步、舉重、打拳。我自己做咗咁耐，我都會知道有啲動作咧唔可以做得太多，或者做得唔好，好容易受傷。嗱，你接觸太極應該仲要係讀呢個運動醫學之前啦，讀物理治療師之前啦。但係你接觸太極之後，有冇話邊啲動作其實你都避免做太耐嘅？嗱，因為冇可能個個動作，因為太極歷史太悠久啊。但係運動醫學不斷咁更新啊嘛，即係你以前學過嘅嘢，你都會覺得一路會進步嘅。會唔會有啲 form 你話咩站桩又好啊，去到冥想嘅時候又要做一啲 form 啊，跟住去到練呢啲硬氣功啊定點嘅時候咧，係有啲動作係你諗翻，其實都即係唔應該做咁多，有冇咁噶？ 我絕對會啊！頭先你都提到咧，其實我去對太極嗰個緣分咧，係喺我頭先接觸嘅西方嘅運動醫學啊、物理治療之前咧。咁初我都係去學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會好多受傷添嘅。因為我唔識啊嘛，我唔識點樣去做種嗰種模式去練咧，咁啊成日都可能啲踢腿又拉傷呢度啊，咁樣整親咁樣。咁但係後嚟學咗嗰啲，我再去了解翻去做嘅動作嘅時候咧，正正你所講啦，帶住呢一種情況咧去練咧，你就會知道其實啲動作上咧，你唔拘泥個招式，譬如話我哋唔一定要譬如蹲到好低嘅，可能我係少少蹲。蹲嘅時間咧，有啲人咧關節壓力大咧，可能你蹲講緊個動作，你係要 hold 一個長嘅時間，你變成咧。唔好 hold 個長嘅時間，你蹲嘅時間短咗，咁其實關節承受嘅負荷少咗咧，跟住 keep 住一啲唔同全身嘅協調動作咧， 喺咁樣嘅整合上面咧，咁就變咗，我覺得佢修練嘅過程係可以練好長時間得嘅。咁當然，我覺得跟翻一個循序漸進嗰個運動科學嘅訓練原則嘅都係。咁初初可能你練啲站桩功咧，你係需要一個時間適應。可能我哋都講究咩咧？太極會加埋一啲咧，可能係一啲函數嘅一啲考量咧，係會講唔會話隨心練嘅，即係一嚟咧就講緊都係一啲三六。舊呢啲咁嘅概念嘅，即係你可能聽過咧，即係三生不盡，六六無窮，係咪？即係嗰種咁嘅概念咧。咁可能我哋就習練係咩咧？由呢一個十五分鐘、三十分鐘、六十分鐘咁樣去嘅。咁當我初初做唔到嘅，我覺得咪三分鐘開始咯。咁你慢慢適應咗嘅時候咧，你就會開始領略深咗咧。你嘅身體嘅生理上面都有個改變咧，肌肉力量都可以調適到。 係啊，咁我相信咧，大家聽完阿 Will 嘅分享之後咧，都有好多嘅問題咧，關於太極運動醫學噶，咁喺度先休息一陣啦，翻嚟咧，我哋咧再傾多啲關於太極運動醫學啊。繼續翻到嚟咧第四 part 嘅學人沙龍啊，咁啊今日嘅主題就係太極運動醫學啦。咁我哋啱啱頭嗰三 part 咧都講咗好多唔同嘅理論啦，大家對於咧就係太極嘅一啲咧係想法啦。咁啊 Will 啊。一場嚟到咧，咁啊觀眾咧可能都睇緊話，喂可唔可以耍翻兩手啊？有冇啲可以坐喺度，大家都可以跟住做噶？ 喂，梗係可以啦！即係頭先都提到咧，美雷中正、虛靈頂勁啦，基本一個好嘅坐姿咧，頭先我哋所講咧，即係我哋下頷微微內收，眼平視前方啦，跟住之後我哋沉肩聚爪咧，即係放鬆個膊頭嘅，跟住咧少少少少又唔好挺胸，係啦，保持一個好嘅姿勢。好，跟住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先咧可以做一個好似抱住一個大波，係啦，上手咧喺胸前嘅位置，下手咧喺肚臍對出嘅位置抱住一個波。咁頭先所講嘅沉肩聚爪咧，就係我哋手爪唔應該係同我哋手指一樣咁高嘅，手爪應該係聚落去嘅。一聚咧，你感覺到個膊頭就唔會戚起咗，唔會咁舒服啦。好，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咧先轉腰咧，轉去上手嘅方向。係啦，整個脊椎一起轉動嘅。好，跟住我哋咧上下手交換咯，上手向下按，下手向上托。好，咁交換的位置咧，我哋就反掌轉翻去中間，又變翻一個抱球嘅姿勢。係啦，就係咁樣啦。跟住我哋咧呢個動作咧就可以兩側對稱咁做嘅，又係上手喺外邊向下按，下手向上托，反掌掌心相對，跟住轉翻去中間。中間我哋仲可以配合埋呼吸添，我哋而家繼續做啦。跟住我哋咧轉過嚟，一路吸吸吸吸吸，好呼氣，一按一托，呼氣反掌，跟住就吸氣，一路吸吸吸吸吸，去到另一邊，我哋一按一托就呼氣反掌，再吸氣。 做幾耐嘅喂？ 好，就係呢一個動作啦。咁咧頭先咧，大家就做到呢度咧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咧將呢個動作咧可以係連貫、連綿不絕咁做嘅。其實不過頭先我想引領大家係可以真係翻去咧自習嘅。咁咧連綿不絕去做嘅時候咧，我哋仲有眼垂手動啦、呼吸嘅調節啦。咁其實一個係非常好嘅脊椎運動嚟嘅，因為頭先你見到咧，我哋保持一個最良好嘅姿勢啦，仲要係不斷頸胸腰椎同時轉動緊咧。跟住再加埋呼吸嘅配合咧，所以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身心運動嚟。 啊，同埋左右嗰個嘅即係 coordination 啊，眼手嘅協調都好緊要，因為呢個係即係兩邊都要做一樣嘅嘢咧。即係令我諗起你可能你兩隻手畫緊一啲嘢嘅時候咧，你好注重一邊右邊，即係譬如你一轉嘅時候咧，你可能咧。左右調轉嘅時候咧，就會唔平衡啦。 你講啱啊！呢、這、一個其實咧都係一個好好嘅大腦運動嚟嘅。其實頭先都講到啦，佢係個呼吸嘅著重咧，咁同埋咧係一個對於認知嚟講咧，你頭先講嘅手眼協調啦，係好好，同埋對稱性咧，好多運動，譬如你打高爾夫、tennis 嗰啲咧，通常都係單邊咧兩邊肌肉不平衡。頭先你見我好著重係咩咧？就係你啱講嗰樣嘢啦，兩邊係對稱嘅，所有嘢都對稱嘅。係啊，咁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平衡運動。 咁我見到嘉豪都望咗你好耐咯。 因為我喺度問，我喺度諗，喂，呢個個動作係做得快好定做得慢好咧？ 如果以頭先我咁樣修練咧，我覺得係慢慢做去領略嘅。咁但係其實都佢有快嘅時候嘅，例如佢其實都係個攻防動作嚟嘅。 真係，但係好慢咁喎。 你睇落去好似好慢啦，但係真係攻防嘅時候，梗係其實都能夠慢，但係又做到，因為其實快，你睇啲嘢快嚟嘅時候咧，只要你睇得心水清咧。我哋係唔會主攻，我哋 順應自然啊嘛。係啦，簡單嚟講，如果嘉豪你打我一拳，其實都可以展現到個概念嘅。好啊，試下嗱，如果你打一拳埋嚟嘅時候咧，係啦，你打一拳埋嚟啊，我呢下咧，其實我就頭先嗰個上手嘅動作，我其實咧就係一個螺旋嘅一個，即係唔會直拳去接你啦。跟住咧呢度咧，其實咁你見其實我需唔需要好快咧？我唔需要，因為我知道佢直拳嚟咧。我就一個旋轉已經係避咗，我避我都唔需要快嘅，我可以慢慢睇住你個拳嚟到嘅時候，我先避，咁就我接咗啦。咁我同要唔係硬碰嘅喎，順應自然一接咧，力借力打力咯。你一埋嚟，你向前衝啊嘛，我就順勢拉你埋嚟，咁你一定埋得嚟噶嘛。咁我先順勢地回擊任何位置。咁呢下要快同慢， 明白 就識隨轉變啦。係啦，其實就係一個咁嘅概念嚟嘅。 睇落去好似好容易啊，但係都要即係經過呢個即係專人嘅呢個練習咧，先係可以做到。即係 OK 咧，我就話呢啲咧可以做啦，但係就即係如果你係老婆嘅話，揾你老公試下啦，都 OK 嘅。 但係調翻轉咧， 都 OK 嘅， 養生， 但係唔好整親啊。 係啦，太極其實本身比較養生嘅運動嘛。係咁，其實會我哋都知啦，你係有帶啲青少年啦上去武當山去練太極嘅。咁其實我哋啱啱都講到啦，其實太極唔係一個老人家嘅運動啦，佢可以真係促進我哋嘅身心健康。咁究竟但係點解啲青少年咧，佢哋而家嗰啲啦，你都帶好多啦。咁其實佢哋點解會對太極有興趣咧？ 係啊，大家都覺得係老人家運動啦，但係我過去嗰十幾年咧，其實已經帶咗每一年我帶30到50個年青人，咁個年紀大概都係細嘅去到12歲嘅啫，大嘅去到即係30幾歲咁樣樣，咁就十幾年嘅我已經帶咗，咁持續我諗都粗略估計都超過500人係去過武當山嘅年青人，咁大家都可能覺得奇怪，咁會唔會佢哋覺得好悶啊咁？但其實唔係嘅，正正係因為佢哋嘅生活模式咧喺香港好高壓、好焦慮。同埋佢哋成日都要打手機嗰啲咧，其實太極嗰種形式令到佢同大自然有一個聯繫，而嗰種修練嘅方法咧，令到佢感覺到嗰種身心舒服嘅感覺，係好舒服嘅。成個頭先咧，我咪提到一個作息同埋個修練嘅方法嘅，佢哋發覺咧，原來練太極係咁開心。上面咧其實有快嘅拳嘅，咁通常揀嘅人咧都會揀快拳嘅，譬如伏虎拳咁樣嘅，咁剛猛啲嘅拳都有嘅。咁但係咧，好多人都會揀咗邊，咁我唔想全世界揀曬嗰個咧，逼佢揀太極。但係佢後期咧，通常都係會咧，佢哋係會個個都想唔練快嗰個，練慢嗰個，因為快嗰個練到周身痛，慢嗰個咧練完之後咧，佢覺得好舒服，瞓覺又瞓得好，甚至乎佢自願意咧放低部手機嘅，係啊，因為其實佢就係正正係嗰種修練模式，令到佢咧可以減少咗種精神緊張、焦慮嘅狀況。 咁我想問下咧，就你帶過咁多學生咧，因為最細12歲啊嘛，嗱冇理由個個咧都可以上到武當山適應嘅。咁啊，阿 Will， 我頂唔順啦，好慢啊，或者好辛苦，或者好悶啊，或者啲嘢好唔好食啊，即係你知啦，即係香港嘅即係年輕人好幸福噶嘛。即係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梗有喎，梗有一個水土不服嘅喎。 我絕對有啊！即係我就記得過往有小朋友咧，即係特別細啲嗰啲咧，其實佢長期打機嘅時間應該係90%噶啦。咁變咗咧喺嗰啲時間咧，其實佢就好唔願意去練，亦都唔係做開運動嘅。 即係佢俾阿爸阿媽逼。 係啦，逼嘅其實係，亦都係有肥胖問題嘅。 係。 咁去到呢啲地方嘅時候咧，你叫佢突然間轉咁嘅模式，佢梗係頂唔順啦。咁佢又匿埋喺房度唔肯出嚟啦。咁但係後來咁當然啦，佢唔能夠匿足咁多日噶嘛。咁可能第一日我俾你適應，第二日我都要捉你出嚟噶嘛。咁初俾佢試下適應嘅時候咧，慢慢練咗啲動作咧，佢發覺咦，原來做啲動作又唔係真係咁難，而佢做落佢又發覺咦，又好似幾舒服，因為好自然嘅。你冇抽離個手機或者嗰啲嘢咧，佢就覺得佢好沉溺，啲覺得係好舒服。但係當你放低咗一陣咧，佢試過覺得個環境又特別啊嘛，因為你諗下係一個頭先我講3名水秀嘅地方，武當山係一個3名水秀嘅地方啦。喺嗰個地方佢做下呢啲動作咧。佢又發覺咦幾舒服喎，咁佢又開始肯試下嘅，咁當然啦，中間有嗰啲惰性走咗出嚟咧，咁啊變咗間斷咁樣咯，咁但係往往就係去到中後段咧，都係頭先所講咧嗰啲例子，就係佢係會唔捨得呢個地方嘅，係啦，佢未去到嗰種好似我哋咁全程投入，即係可能講100% 咁樣去做，但係佢就會間斷地肯放低，但係平時喺香港你要想象下佢係咩咧？除咗俾人沒收部手機，佢都係長期對住噶嘛。在那裡他願意抽離，就因為他覺得原來這種跟大自然裡面在做一些運動是有一些特別的感覺，都願意試的。 同埋其實對於一個肥胖嘅小朋友嚟講咧，好多太極嘅動作，你一開始係可以揀快，可以揀慢。如果佢哋揀真係啱自己，你話順應自然啊嘛。咁其實佢哋嗰個自信心都高啲。相反，即係其實好多一啲中學啊、小學啊嘅運動咧，反而我覺得即係普遍嚟講啦，見到即係對於肥胖小朋友嚟講咧，佢哋會覺得有人仲叻過我啊，咁佢哋就唔敢喺可能自己嘅同學圈子嗰度去展露佢哋嘅運動能力，因為佢哋會覺得自己比較差啦，或者自信心低。 你講呢個絕對係，因為我教體育嘅時候咧，就係因為好多運動嘅形式咧都會有比較啊。係啊，你玩啲球類嗰啲一定叻過個玩曬咧，跟住好多人咧就冇運動興趣嗰啲咧，其實係因為挫敗感。太極頭先我講求嗰樣嘢咧，就正正係一種自然啊嘛，係每個人一個自我修練嚟嘅。咁所以咧，亦都可以簡化到個動作咧，變成當你整體上面咧，你去理解呢一個運動咧，都係用咁嘅思想去理解咧，其實佢哋就變成咧就冇咗呢種比較嘅心咧，就每個人都即係有咗一種即係投入參與嗰種感覺，就唔會有嗰種比較而唔敢去試咯。 所以你講呢樣嘢咧，幾位都有做運動啦，即係循序漸進係好緊要。即係跑步，你一開始跑得好辛苦嘅時候咧，咁你可能揀翻一個比較普通啲嘅 program 咧，又相對嚟講比較容易啲。咁喺內地咧，而家好多體育課啦，滾軸溜冰啊，甚至咧霹靂舞啊，甚至一啲運動操啊、太極咧，都引入喺個 PE 堂度。咁大家可能聽過咧，喺香港嘅 PE 堂或者香港嘅小朋友咧，小學生啊，基本上全世界最唔 fit 嘅。咁其中一個咧計個數據就係話，你睇翻一個禮拜內做幾多運動。咁你諗下啦，我哋可能十幾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小學上 PE 堂，你諗翻自己學到啲乜嘢？其實可能係學唔到啲咩喎，你可能話嗰個肥仔跑步好搞笑啊，又比較啦，嗰個人咧好勁喎，打波好勁喎，你又唔想同佢打喎，咁啊去到自己打得勁嘅時候咧，又覺得啲人打得渣咧，你又唔想同佢打，任何嘢都係比較嘅，咁啊世界咁多高手，咁樣點樣去做一個比較？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呢樣嘢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就係話自己做運動唔需要比較嘅。自己適可而止都好啊，咁所以從細細個可以培養到呢個運動咧，呢種心態咧，對於大家去到社會上啊，甚至你可能係想慢落嚟耍太極，或者係食嘢健康啲嘅時候咧，都諗下自己其實有啲乜嘢係適合自己嘅，咁呢樣嘢好緊要。嗱，咁今日咧亦都係多謝曬咧，就係 Will 加入我哋咧，同我哋講關於太極嘅運動醫學啦。咁啊喺度咧，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啊多謝曬各位收睇我哋嘅節目《學人沙龍》啦。咁啊下個禮拜同樣時間，我哋再見，拜拜。